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94集，聚首红鹰寨上。包大人经过了多次的努力，还是没能做上梦。而每一次他睡了一会儿醒过来，发现没做梦都去推推庞吉，于是每次都把刚刚有些睡意的庞太师给吵醒了。最后太师不干了，跳着脚说包拯故意捣乱。正这时，展昭等人急匆匆回来了，一见太师正蹦跶呢，赵普先上前揪了揪太师的胡子。 哎呦，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。 那就是醒着的吧。 庞吉有些不解，展昭在四周围转了一圈，摇了摇头。 这里没花。 影卫们也在衙门附近转了转，回来禀报。 没发现花。 什么花？ 众人将带回来的两盆泛琼花给包大人看，然后说了刚才的经过。当然了，做了梦的白玉堂、公孙和林业火都刻意地省略了梦的内容，只有小四子很大方，说自己梦到大家在捉迷藏，然后他每一个都抓到了，还每一个都猜对了。众人有些无奈，公孙望天，难怪搂住了就喊名字呢，还一脸幸福样，原来是捉迷藏赢了。展昭瞄着白玉堂，有些好奇， 这耗子梦见什么？ 白玉堂则是很困惑，为什么他会做梦梦见展昭变成了猫？如果说泛琼花是让人梦到想看到的，难道他想让展昭变成猫，还是说比较期待那个弄醒他的过程？而林业火就更不解了，做梦的时候明明是他占了哑巴的便宜，但现实中为什么哑巴穿着衣服他却光着？ 书呆， 赵普叫了公孙一声，却见公孙皱着眉头，特别纠结的样子，似乎在走神。 书呆， 啊！ 公孙回过神，瞧赵普，然后赶紧挪开视线。此时公孙一颗心砰砰跳，觉得这范琼花一定是被人做了什么手脚了，不然他怎么会做梦梦到赵普动手动脚？赵普见公孙面部表情超复杂，也没辙，白玉堂和林业火做了什么梦他是不知道，不过公孙肯定没做什么好梦，不然怎么扑上来就掐他？赵普莫名有些受伤。 这书呆还是不喜欢我吗？我还是蛮喜欢，不对，算是很喜欢他的吧。这话太危险了，不能留着。 公孙也回过神来了，收拾一下心情， 得铲掉，然后挖坑深埋。 让衙役们做可以吗？ 不是好法子。 为什么？ 是这样的，泛琼花的毒性是非常低的，他们只能让人做梦，而不会让人死亡。而且根据人身体素质和血液的情况不同，每个人中毒的反应也不同。之前几个许县本地人说过，一直住在本地的人根本不做梦，而外来的人却容易中招，所以最好让对花没有反应的人来做。 我就没做梦。 那是因为你没睡着。 这花有催眠作用吗？我为什么会在浴桶里就睡着了，还叫不醒？ 应该没有的。 白玉堂皱眉看了看展昭。 我好像也是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。 是啊，我好困，所以一下子就睡着了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展昭一眼，展昭连忙反省。 我有罪，我今早上把你们都吵醒了。那我今早也做了很奇怪又身临其境的梦是怎么回事啊？ 对呀，我也做梦了，而且我还梦见自己被书给咬了。哎呀，我总不会想着要被书咬了吧？ 的确有些奇怪。 先不要着急，在没弄清楚那些花的药性之前，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。毕竟这花应该开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许县并未出什么大事，而且对人体也无害。公孙先生可以慢慢调查，不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。 公孙愣了愣，下意识点了点头。仔细想想，众人也都觉得有些不对。 公孙虽然博学，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，毕竟他还是个只有二十几岁的郎中。也是因为公孙对药物和毒物太过了解，所以众人都习惯了什么都问他，而且每次出现毒药，公孙都能第一时间研制出解药来，于是有毒物就找公孙要解药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可现在想想看，每一次出现毒药的时候，公孙都是一宿一宿不睡的在研究解药，又要验尸，又要帮忙看卷宗，有空的时候不是在晒草药养蛊虫，就是在给开封城的百姓看病，还要带小四子，也亏得小四子比较懂事，还能给公孙帮帮忙。众人越想越觉得公孙好忙好辛苦，还是包大人比较细心。 不然我们去红鹰寨吧。 众人闻言都看展昭。 红鹰寨虽然退隐江湖多年，但是我娘身边还是有不少能人的。另外魔宫也不远，魔宫里有很多通晓药理之人，说不定可以帮上忙呢。 而且红鹰寨比较安全。 包大人也觉得这样稳妥，于是众人回到应天府，别过一弦，一起赶往红鹰寨。红鹰寨在山谷之中，虽然不像魔宫那样隐蔽，没人带路根本找不到，但茫茫群山之中的一座山寨也不是特别好找。展昭骑着早多多轻快地跑在前边带路，早多多显然认识回红鹰寨的路，跑得贼快。白玉堂就在一旁看着沿途的风景，顺便记一记路。身后大批的人马浩浩荡荡地跟着，众人都有些好奇，殷兰慈和陆雪儿两个虽然在江湖上出现的时间很短很短，但是名头却是一样的响亮。相比起陆雪儿，其实殷兰慈更像一个江湖人。陆雪儿居于映雪宫，地处极北，不怎么过问江湖事，而红鹰寨就在中原，殷兰慈又好管闲事，这点展昭绝对随他娘。殷兰慈算是江湖这一百年来出的最有名的一个女侠了。与一般习武的女子不同，通常女人练功夫都讲究个轻盈飘逸，如梦似幻的才好呢。可殷兰慈的武功刚猛霸道，破坏力极强。其实她也是天赋异禀，就好像陆雪儿天生就是根冰棍。而殷兰慈用天尊的话形容，就像是个存满内力的无底洞，他能利用自身筋脉的优势，将内力源源不断地进行一个循环。这天分绝对是来自殷侯的，只是殷侯将这内力控制得很完美，铸就了名动天下的魔音诀，而殷兰慈则因为怕麻烦的性格，直接将这内力变成了力气大。说起闺女的武功，殷侯也无奈摇头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究的丫头。而用展昭的话形容，他娘是标准的跺一脚地面颤三颤。众人莫名就将殷兰慈想象成了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形象，可是再看看展昭，不能呢，儿子都像娘的吗？展昭高高瘦瘦，跟只猫似的那么轻盈，还总上窜下跳的，没理由自家娘跟个锤子似的那么沉重的感觉。赶了大概半天路，接近傍晚的时候，展昭提醒了一下众人， 前面有个陡坡，骑马的都下来，你小心摔下去啊。 赵虎吩咐骑兵下马牵着马走，果然绕过一座山崖，前边出现了一个陡坡，陡坡的下边是密密麻麻的灌木，十分的茂盛，几乎将所有的视线都遮挡住了。众人看不到前方的景象，却听到了哗哗的声音，是瀑布。顺着陡坡走下，绕开了两层交错的灌木之后，忽然眼前豁然开朗，一条巨大的缓坡出现在了眼前，一直延伸到前方，而抬眼是一片红色的花海，美不胜收。此时正好夕阳西下，金色的光芒洒满了整个水潭，水潭之上如一道彩虹一样，一座巨大的山寨横跨而过。水潭四周围所有的树木，还有水潭浅滩漂浮着的水草都是红色的， 一条瀑布从山巅飞流而下，瀑布后边似乎是有大片大片的红花，望不到尽头。瀑布飞溅出来的水花也被映成了红色，就好像是一片一片的红色花瓣正在飘落。众人看到此情此景，只感觉那一抹仿佛有生命一样的红色震慑人心，难怪叫红鹰寨了，没有比红鹰寨更适合这里的名字了。下了陡坡，前边的路就平缓了，四周围相当开阔，水潭前边的白色沙地足够驻扎几万兵马，而且红鹰寨应该是早有准备，已经搭起了好多遮风挡雨的大棚，两边可以养马，草料充足，中间一排一排的帐篷特别整齐，里边被褥床铺都准备好了，看来众将是可以直接入住。 哎呀，好周到！ 赵普忍不住赞叹。展昭搔了搔头，难怪那天白玉堂详细问了赵普和包大人所带人马的数量，原来是汇报给他爹准备帐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